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我们北京电台有着大量的珍贵戏曲录音资料，也保存了多年来各类活动的实况录音。在1990年春节之前，北京电台在老舍茶馆组织了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许多听众北京的戏迷参加了演唱。应该说这一套录音反映了当年北京业余戏曲爱好者的演唱风貌，涉及多个剧种，京剧、粤剧、评剧。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参加这个演唱会的还有不少是年轻的戏迷，如今算来已然进入中年了。这次播出演唱会的实况，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听到。在本周和下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播出这场演唱会的实况。昨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已经听了第一部分了，今天我们继续欣赏。当时担任这场演唱会主持人的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资深编辑主持人万海，还有资深的播音员冉迪。我们这次播放呢，也保留了他们串联主持的部分，请您收听1990年北京电台新春听众联欢会的演唱实况。 下面的这个请谢芳啊来为大家演唱。在演唱之前呢，我给您介绍一下，谢芳今年是22岁，她是专攻白派唱腔的，咱们是咱们北京第一建筑队的会计，搞财务的。她是崇文区文化馆的评剧队的队员，今年呢为我们大家演唱秦香莲中的见皇姑，希望您好好听一听，听一听呢是不是评剧里的白派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我爸山涉水受尽艰难，他已长成是皇姑，全是 下面将要为我们演唱的还是崇文区评剧队的一名队员，叫做张学忠，他主攻魏派，他曾在87年崇文区艺术节上获演唱三等奖，在北京市双鹤杯大赛中获三等奖。 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评剧《包公赔刑》中的选段《蒙嫂娘》。 蒙嫂娘18年将敌来抚养，再生永记不忘啊，你常说千百的忠良是我的榜样，你教我学不认功正清廉，只发生百姓上报君王，公正无私为民扬，还不服嫂娘教导我一场。都只为臣忠皇汉天苗不长，奉圣旨去放粮，救济灾荒，文武官送行在长亭上，与百姓站道旁，头顶陈庄喊冤枉，他们状告高面为官不良，一告他 感官欺民勒索百姓，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赠告他吞没灾粮，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王纲，押报免审问常听上，百姓们纷纷诉冤枉，铁证如山无虚谎，报免的话公已成当，方法如山谁敢抗，常听纸上通扎下，报免身亡嫂娘面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扎枝也心上，但乃是国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地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念此情将报免来宽方，岂不是下压百姓，上去君王，寻死废公，枉法贪赃，留一个骂名，后被传扬，小弟我一生恨罪报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唱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主持人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1990年春节之前北京电台在老舍茶馆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的演唱实况，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收听。 就跟咱们吃这个小点心一样，下边呢给您换换味儿，是吧？听完了京剧了，也听完了评剧了，咱们这次啊听一段越剧。听众朋友，参加我们迎春听众联欢会的还有一位中学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新宇。 王新宇，在哪儿上学呢？ 我在北京市65中上学。 哦，65中的，今年多大了？ 18岁。 哦，18。你今天要给大家唱的什么段呢？ 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段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结拜一场，我家有个小九妹。 好，下面我们就欣赏王新宇同学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我家有个小九妹》，掌声响起来。 天来参加我们联欢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业余戏剧爱好者，他们在这儿用自己的演唱来为我们北京市所有的戏剧爱好者祝贺新春。我代表在座的每位听众观众和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联欢会的朋友们，向他们表示感谢。下面我们请北京市第六针织厂的宋春梅和北京测绘出版社的玛丽来为我们演唱梁祝里的双相思。 人说你这个样子，我死在你家中不才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28年前的录音，1990年春节之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老舍茶馆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当时很多戏迷听众参加了演唱。戏迷乐节目呢，也把这次录音进行了整理，重新的编辑，在本周、下周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奉上。这场录音的欣赏呢，就先到这儿了。下半段我们要为您奉上的是京剧名家名段，上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歌声很嘹亮，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烊。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